难分真与假，人面多险诈，几许有共享荣华，善伴谁敌不分差，无知井女娃，徒望添星价，空得意目光如麻，谁料金屋变败瓦，名女有时终须有，命女无事莫强求，雷声风雨打，无用多惊怕，心公正百璧无瑕，行善积得最乐也， 天落下，名利世间似雾。